以下时段，香港网络广播电台 IPHK 第一台网络正经台以及 IP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两台同步。IPHK 一台网络正经台。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This is my dream. 星期二、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 ，Andy， 猛虎电台，私人空间。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细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阿 Him， 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喎。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好，晚上九点钟啊，又系新闻炒冷饭嘅时间啊！咁今个礼拜咧，直播室继续有 Johnny 啦、阿 Hims 啦，同埋今集继续有文女喺度，开唔开心先？ 哦，太好啦！ 专登粉佢翻嚟噶， 有女嘉宾梗系开心啦， 醒神好多添啊！ 系啊， 精神为之一振啊！ 哇， 系啊，咁咧，阿 Hims 咧，你上个礼拜唔喺度啦， 系啊， 喂，两个礼拜冇见咧，你肥咗又瘦咗， 我又肥咗，跟住又瘦翻，你点睇得到噶？ 诶，呢啲一眼就睇得出啦。喂，近排咩境况先讲讲啦？ 近排咩境况啊？咪都系咁啦，都系忙完又忙，忙完又忙，都唔知争嗰啲咩翻嚟。 好啊，咁啊，文女咧，你一个礼拜冇见咧，你都靓咗又丑咗。 哇，讲呢啲啊，而家 咁点啊？最近？ 最近都系咁啦，吓 ，OK 啊，唔错。 好，咁其实我咧都忙到冧计啦，即系其实阿文女，你作为我同学咧，你都应该都忙到唔知点噶咯呢个星期。我哋哇，我哋啲功课咧，唔知点解系咪我哋间学校特殊啲咧？系特殊学校咁计噶啦，即系咧佢系佢啲功课系 异于常人啊， 系多到冇法子噶，系 即系又系冇法子， 系多到唔能够。唔能夠真係好辛苦， 好扯咯。 咁其實都講翻正題啦。 好啊。 咁其實講新聞咧，就離唔開係講佔中嘅。咁佔中唔好講佔中，雨傘運動呢單咁嘅嘢咧，其實都踏入咗第四個星期啦，即係講緊可能係廿幾三十日啦。咁回想到上一個月嘅同樣時間咧，其實就啱啱正正係罷課罷到如火如荼嘅時間啊。咁估唔到啊！眨下眼咁啊，一個月啦。我谂呢个月其实即系我哋都经历咗好多嘢，相信即系对于香港人嚟讲，都系一个非常之咁难忘嘅一个月啊。咁今个礼拜你哋有冇啊？即系去金钟啊，又或者旺角咁样观察观察咁咧？ 而家直情唔只系观察咁简单啦。 系。 自从我见到谈判破裂咗之后咧，我已经系觉得系要再投入多啲咯。 系。 因为觉得。仲有啲餘力可以再用到嘅時候，就發揮我所長啦。 係， 我前几日去咗旺角啊，咁啱咧。 哇，好危险噶喂！ 唔怕唔怕啲。 而家 OK 嘅，因为其实佢唔系我系 有噶、哦，又会有啲。 其实都有噶，其实我去嗰日咧就系咁啱得咁巧咧，喺一日喺个高楼大厦度掟咗啲屎落嚟嘅。不过我冇、 啊、 我冇中到，我系远少少嘅。 有小朋友中咗噶嘛？ 系啊系啊，小朋友中嗰日就系嗰日啦。跟住咧，我其实我嗰日喺现场嘅。不过嗰日现场咧，我又想分享一个趣闻咯。我咧咁一入，即系又喺个街头行入去嘅时候咧，我见到好神奇嘅。咁咧就有一班人咧就都算系搞事嘅，跟住咧喺度玩啦。 蓝丝带啊？ 系诶。 黄 冇啊！大家咩丝带？ 绿丝带咁样。 但系系嗰啲叫咩？即系有班阿伯咧，就佢话你， 即系类似系维园阿伯。 系啊，冇错冇错冇错啦，揸住咪擒晒张台嘅啫。跟住咧，咁佢哋喺度闹啦，跟住我行远少少，咦，见到有个外国人，哇，点解俾人围住嘅？跟住好神奇啦，咁一行过去，跟住见到有个大陆咁嘅女士，佢就对住个外国人系咁讲普通话，跟住我真系拗晒头啦！我谂吓，点解个外国人听得明佢讲乜嘢咩？ 嗯， 佢又觉得外国人嚟到香港公港一定要识听啦。 咁佢闹咩咧？那个师奶。 我佢因為佢啲普通話咧噏得太快，我真係一句都聽唔明， 仲夾雜啲鄉音。係係 咁樣，仲有鄉音 咧。通常咧，其實通常咧一啲即係佢哋請 KTV 嘅時候咧、嗯，都係比較請啲平價啲嘅，即係連廣東話識講廣東話嗰啲 KTV 咧都請唔起咁樣嘅。所以真係 有啲鄉音咧。 咁咪睇下，即系点解可以200日都可以请到个人翻嚟拆铁马咯？你谂到都知啦。 咁其实咧呢、這个礼拜旺角都发生好多事啦，唔知点解咧系喺旺角发生嘅，喺金钟咧就唔会有见到。咁、其实今个礼拜初咧，就你哋有冇听闻过咧？有啲司机啊，路过弥敦道嘅，又或者即系车喺免费喺金钟度车啲护士去嚟、去旺角嘅时候，你知啦，旺角打到乒乒乓乓噶嘛，咁啊就系要啲救护人员去帮下手嘅。咁啲司机路过嘅时候咧，就会响安以表呢个支持嘅。咁咧就系响安咧，但系响安啫喎，但系竟然咧系俾警察咧去捉啊， 截住咗， 截住啊，仲要发告票，罚咗几嚿水啊，阴公。 点解响安要俾人罚嗰啲牛肉干？ 咁咧，那個警察就話咧，你知唔知啊？安咧應該幾時響啊？咁樣係要有危險嘅時候先響噶，就唔係話無端端就可以響噶咁樣。 咁即係幾五十步笑百步啊！佢碌警棍，佢碌咁嘅警棍咧，佢任何時候都會揮嘅喎。 我覺得好可怕，但係好有可，真係好可笑咯呢樣嘢。 咁其實即係呢個禮拜，無論係警方做嘅任何事咧，都係俾我哋嘅媒介啊或者。社交網站是無限放大啦。首先嗱，呢啲咁嘅牛肉乾事件又係啦，即係都唔止一個司機咧係賴嘢噶，好似有成幾個司機係賴嘢添噶。 係咪同時賴嘢噶，定係分開噶？ 都係嗰排啦。咁有啲就唔係響安賴嘢嘅，有啲就係路過嘅時候播《海闊天空》啊咁咯。 嚇！ 我都唔明點解揸車播歌都會俾人話即係。 哇！咁我成日都見到喎，啲飛車黨咧，跟住係嗰啲音樂就會咁樣飛走咗嗰啲。 係啊，咁有啲跑車啊，咁專登喺度整落咁聲啊嘛。 真係引人注意嘛！我要睇到我自己架車幾咁閃幾咁靚。 咁係咪又應該食牛肉乾咧？即係咁樣。 哇！咁即係選擇性執法嘅啫喎。 係啊，咁除咗係車之外咧，其實香港警察咧都作出一啲新嘅挑戰喎，即係對於拘捕我哋啲示威者。咁咧就最咁呢個禮拜初嘅時候咧，咁有啲高登仔啦，咁喺網上邊你知啦，高登仔 起底組而家真係24小時冇停過㗎。但 係當然唔係我都唔想高登嘅，係咪先？ 講 真 啊，係啊，咁有個高登仔咧就喺網上邊就呼籲下啲群眾去旺角幫手啊咁樣，因為旺角咧就即係同啲。要跟一些所謂藍絲帶的人士去 搏火啦， 不要說搏火，我們和平的嘛，他們有暴力而已，我們和平的，那即叫做要救人多勢眾，即叫做鞏固住個氣勢，那就呼籲人家去旺角支持一下啲同伴咁樣啊，點知咧就俾啲警察咧登門造訪，就拉咗去翻警署，真係好奇怪， 係咯。 其實我覺得佢哋真係好有智慧嘅，因為咧佢哋打嗰個遊擊戰，你有冇睇過單嗰個新聞啊？ 係咁講嚟聽下先。 真係好，佢好勁啊！嗰個遊擊戰嗰個新聞就係話，咁警方就上另一邊度清場啦，跟住佢咧就喺另一邊度打遊擊戰，放曬嘅。突然間衝出馬路，放曬啲路障，或者喺度跌錢、扮執錢咧，跟住再唔係就喺個馬路過馬路嘅時候綁鞋帶咁樣塞住咗，咁就霸翻條路啦。係、 啊， 真係好好有智慧，我真係好佩服佢哋啊！ 同埋要團結啦，你咁多人好難去聚集到嗰種力量噶嘛。 係，咁其實咧，即係今次有高登仔俾人拉啦，即係喺網上討論區講嘅打啲字啊咁樣嘅打嘢，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即係一啲鍵盤嘅戰士都要開始小心啦。即係我哋喺網上討論區講嘢嘅時候咧，即係要就即係借啲耳啊咁講下啦。 謹慎自己嗰個。 咁譬如即係去旺角叫人去旺角嘅時候，又可以話轉少少字眼，就譬如係叫人去暗角啊咁啊。 係啦。 咁因為旺角夜晚咪變咗暗角咯。一樣啫， 咪係咯， 光明的暗角， 光明的光明磊落的暗角。 咁我轉少少字眼咧，個警察就鋤你唔入啦嘛，係咪咁講啊？ 正喎，你有冇睇嗰個嗰個光明磊落的暗角啊？係咪係咪咁讀啊 ？Google 啦， 係係喺 Google Map 度出現咗咯。哇，真係仲有啲咩關帝廟係嘛？ 所以其實 勁真係超 香港網民嗰下創意真係大到風冚咁湧埋嚟㗎， 係啊， 真係冇法子，即係我諗全世界最有創意嘅。即係網民咧，我諗聚集曬香港。 哦，咁你一定唔係高登仔嚟㗎啦。 咁我當然唔係啦。 都估 係。其實我都經已重申咗好多次，我係唔想高登嘅。係啊。因為嗱，你知啦，我一個咁即係關心時事嘅人咧，咁如果話想高登睇新聞嘅時候啊，咁你知高登好多標題黨㗎嘛？即係譬如又話有啲唔知咩靚女相啊，撳入去。 點解你會知高登好多標題黨啊？ 即係我有咁嘅童年陰影， 以我傳我啦， 唔係， 即係你的朋友嗰啲。 即係我舊時咧都會話，咦，高登咁出名啊，咁我不妨又上去睇睇咩環境啦，咁樣啫。咁點知一上到去發現有好多狀況咧，就令我以後咧就唔再上高登啊。譬如好多標題黨啦，即係話咩唔知咩靚女啊，唔知咩圖啊， 追圖啊都圖啦。 咁你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咁有精力旺盛嘅男士，咁當然係想撳入去睇睇咩環境。咁一撳落去咧， 好消息嘅，哇！ 有啲笑哈哈咁樣啦， 中曬伏㗎啦， 圖又冇啦，文字亦都冇啦，即係咁樣。 咁有啲咩啊？ 甜股已經算好啦， 所有全部就係啲留言鬧佢咁樣咯。 哦， 係啦， 唔係見到我張相得㗎啦，嚇死你啦！ 唔會嘅， 哇！好驚有人，因為我哋係咪錄影緊㗎？都係， 哇！點會咧？話明靚女相點會擺你啲男仔相上去啊？ 是啦，二次的男人嚟噶嘛，我系。 系啊，咁啊，阿 Hims， 你有冇上高登的习惯啊？ 上高登啊 ，CD ROM 咯。 哦，系啊，咁你都要小心啲，即系讲嘢啊、留言啊咁样。 都留唔到言 ，CD ROM 系啊 ，CD ROM 留唔到噶嘛。 喂，你系咪扮唔知噶？ 我真系唔知啊，咩 CD ROM 啫？系咪即系攞只 CD 入去播歌咁样啊？ 我梗系唔系咁做啦，我就睇噶啫嘛。 好难啊！ 系啦， 其实啊，即系上个礼拜，即系同样时间咧。即係我哋做完節目之後翻屋企睇新聞，其實都即係好慘啦！見到旺角當其時就係咁啱咧，一班示威者光復彌敦道， 光復彌敦道 咁咧就好多警察咧攞啲警棍係咁毆係咁毆，即係好似食趴嗰嘢咁樣發曬狂咁咧，係咁毆我哋啲示威者喎。咁有啲學生啊，甚至係記者咧，都被打到頭破血流啊！你哋有冇留意啊？ 我有睇過一段片是，是警察點樣樣喐手先打嗰班拎住雨傘嘅示威者咯。 係，咁其實啊，即係根據呢個資料嘅指出咧，係有27人咧，總共24男仔、3女仔咧，係喺嗰個衝突嘅事件之中啊，俾人即係打俾警察打傷咗，又或者喺啲衝突之中受傷咧，係俾人送去廣華咁樣醫院嘅。好惨啊！所以其實 逼爆咗廣華醫院咯。 咁又未至於話曬都係27人啫。如果一間醫院淨係可以容納27人嘅， 咁 都 要等噶嘛。 咁都係一間診所，唔係一間醫院。 係，咁啊係咯，諗過就知咩事啦。 解釋得非常好喎，呢個。 咁其實啊，即係有好多咧示威者咧係俾人打爆個頭噶。你知啦，警棍好犀利噶嘛。即係佢勾頭喎，勾頭好嚴重嘅，隨時咧打暈個人啦，或者打中啲，打中啲唔知咩， 會嘅， 係打中啲唔知咩緊要嘅部位咧，譬如後腦咁樣，可能嚴重嘅導致失憶啦。 咁啊， 我以為你講下面嗰度啊， 點會打到下面嗰度啊？ 我哋呢度好高尚噶，唔好搞到 cheap 曬啊！ 你又講高單，咁你想我點啊？ 正 咧、 啊， 即係佢即係有，亦都有一啲前廉政公署嘅警持械嘅人員嘅，即係民主黨嘅林卓廷咧，就話其實我哋喺電視機度見到一啲警察咧。攞啲警棍由上至下咁樣勾啲示威者嘅頭咧，完全係唔合理嘅。因為點解？因為勾頭嘅的確有可能會致命嘅，因為有時無情力啊咁樣，或者 細細個其實都有聽過媽咪講話，你打耳邊呢啲呢啲位咧，喺面珠燈個位咧，你都會聾噶嘛。咁同頭有咩分別啫？咁即係一你打邊度都一定會傷，一定會有後遺症噶啦。做咩要打啫？佢仲要講話係警棍係最低武力嘅一種武器啦。咁我講嚇，如果係最低武力嘅話，我真係唔知咩反應佢好。 佢當咗我哋個個都係阿黃飛鴻啊嘛，識攞把遮嚟耍噶嘛。 其實我哋啲咁嗰啲咁嘅遮咧。俾啲警棍一勾啊烂啦， 系咯咁远，诶嗰啲遮八号风球都顶唔顺啦，更何况个警棍一嘢坠落嚟。 我哋又咪用梁苏记嗰啲， 系啊， 我哋冇帮佢卖广告嘅，系咪先？ 警棍嗰、那个伤害力真系好大噶，即系正如我之前所讲啦，我细个曾经系立志做警察噶嘛，咁佢听一啲警察去解释嘅时候咧，佢哋话即系受训过嘅警察咧，如果攞把警棍一勾你手啊，勾。勾腳嗰啲一定骨折嘅，一定斷骨嘅，因為佢要令到你冇一個 失去 個 活動能力， 係啊， 會即係令你將你個行動嗰個活動範圍減少啦。 咁、啊、所以咧，就算即係警察用警棍都唔應該勾頭，應該勾手勾腳就算啦，係咪先？ 係啦、啊，咁、啊、但係、其實即係我都覺得係佢咁樣做，我真係完全唔知佢個動機係乜，同埋解釋方面其實係真係冇好詳細去同。即係每個即係香港市民去交代翻。係 啊，咁其實最奇趣，仲奇趣過奇趣天地嘅事咧，就發生咗喺依個學聯同即係 同埋政府之間嘅對話。哇！呢一場我係今個禮拜焦點新聞嚟嘅。係 啊，咁當其時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多次就兩度咧就重申警隊表現克制啦，即係咁樣。但係前一晚咧先打到人哋爆頭啫。即係咁樣就之後話黑制咁啦，都唔知啊！即係可能 語言藝術咯，又學曬邊個啲嘢？ 唔記得食嗰個誠實豆沙包。 咦？仲要食？佢食咗幾多次都冇鬼用啦！ 哇！其實嗰個論壇咧，嗰個 debate 都幾 正 喎。 黃 喂，佢話講明話五對五嘅， 我覺得係。 我明明就見到三個人，另外嗰兩個觀眾嚟喎，但係佢話不設觀眾席喎。 佢 DSE 我唔知嗰兩位咧考 oral 係咪攞？U 咗啦，我估係。 係咯。 而家做乜 uncle 㗎？而家仲有冇？我嗰年代有 uncle 咯。 Uncle 啊，拎 uncle 即係揸兜咯 ，U 啊嘛，攞 U。 哦哦。 係啊，揸兜咯，係啊，即係好似黑石嗰種咧。 係啊。 係啊，個外形咁樣咯。 其實就唔知佢兩個嚟做咩啦，即係講緊嘅係。 觀眾咯，做。 湊人數咯，係啊。 嗯。抽夠五個咁啊上嚟啊！ 抽夠五個上場， 所以話真係 真 係兩個唔講嘢嘅咯。 係啊，所以其實喺嗰個對話之後咧，咁網上邊亦都好多改圖啦。咁當然 啊，係啊，係啊。 我想改佢哋五個咧，即係學聯嗰班咧做五色戰隊噶，啱啱好五個又有個女仔啊嘛。 啊係啊係啊係 啊！真係 OK 喎。即係特別係阿劉剛華咧，咁就。特別是多改圖啦，例如是咩講不出聲，講不出聲咁樣啦，即係又有呢啲，又或者寧願一生都不說話，都不想講假說話。即係呢句歌詞，我覺得是非常之咁配合佢噶，即係寧願唔講嘢，都唔想講啲假嘢。 佢嚟係想攞簽名㗎。 其實呢首歌咧係我飲歌嚟㗎，你知唔知啊？ 我知聽過。 我當年啊參加歌唱比賽嘅時候，就係憑住呢首歌入決賽嘅。 哇！厲害啊！ 合唱定獨唱先？ 但係其實初賽同決賽只係揸個人啫。喂，俾下面啦。咁其實即係咁樣咯。咁其實你哋有冇睇到啲咩好有趣嘅改圖呢？ 好有趣改圖、啊， 你講先啦，文女。 我覺得其實都冇乜有趣改圖，不過真係正嘅就係佢哋貼咗阿劉光華個樣咧喺垃圾桶度，咁啱都見到垃圾桶俾人清走咗，哇！真係正啊呢、這個。 即係相反，我哋睇翻學聯嗰邊咧，五個人分工非常之到位喎。 是不 是 啊？即是有人不同的， 有人评分的，在网上面， 即是不同学生呢负责讲不同的事，可能法律的问题又交给不知道谁啊，即是可能是 梁丽国的， 因为他本身可能好像是读法律系， 因为他 是读政治法律系的， 是啊，所以其实 第三年 哇，看得出其实为什么一班年轻人比一班哇官场这么多年经验的，即是所谓精英分子那個相差是咁大呢，是不是？ 我有少少補充嘅，但係我記得嗰陣時都有講過，係嗰啲都係算係佔中嗰啲幕後嗰啲人啦。跟住佢哋好似戴耀廷啊，係嘛？戴耀廷跟住佔係佔中三子其中一個啦。咁佢其實都係讀法律噶嘛，跟住佢有幫梁麗國惡補過啲法律嗰啲嘢，所以佢其實佢好多嗰啲論據 啊 嗰啲啊去 support 咯。同埋佢本來就係 debate team 嗰啲出身噶嘛。 是啦，冇錯。 哇，真係好勁！我見到佢嗰啲字字珠玑，哇！ 其實我哋覺得似係睇大學生辯論多啲咯， 大學生與小學雞咯。 啊，係啊，冇錯。唔係，但係嗰班小學雞竟然係比佢哋加埋嗰個年紀仲要大一倍嘅人咧。 哇，係喎， 完全係 小學雞。 我真係 帶住啲小學雞三人組與大學雞五人組咯。 係啊，係啊， 係啊， 真 係。真 係，所以其實政府都要惡補一下呢啲。即可能去英皇啊，又或者現代去補翻兩堂阿魯班啦，咁或者對佢哋談判桌上嘅技巧又會有啲幫助。 聽洪宇欣或者阿洪偉權嗰個得唔得噶？ 都得啩。 唔好意思，打廣告先係啊。係咯。 咁即係其實 都 係咁啦。 好精彩啦！因為我自己讀大學嗰陣係讀國際關係嘅，咁我身邊亦都好多同學仔係 咩關係啊？ 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係啦。咁又即係都我啲同學仔好多都係楞住 law 一齊讀嘅，都係。咁但係我都即係有 join 嗰啲 debate society 咁樣就同佢哋玩咁樣啦。真係我嗰時又 A 都冇得 A 嘅，講真係。咁我又發覺係有好多地方係喺今次嘅 debate 入面，我發覺我好有需要去學翻啲 skills 翻嚟啊。係啊。 咁其實即係我哋香港人有個咁嘅政府咧，都帶俾我哋好多歡樂啦。 我日日上啲社交網站咧，哇！見到嗰啲 Esther 同 Alex， right？ 嗰啲改圖咧， 你嘅至愛係咪？ 咁其實啊，琴日咧，我哋香港又出現蜘蛛俠喎，大家 唔知 啊？唔係琴日，係前日啊，係前日我哋香港又有蜘蛛俠啦。咁佢就點咧？佢就憑住佢即係兩隻手、兩隻腳就爬上獅子山嘅山頂。好，你知啦，獅子山其實係。即係我本身都有行山咁嘅經驗，其實獅子山咧都可算係難行嗰啲咁嘅山嚟嘅， 啊、 即係佢度數好高嘅。其實作為對一啲行山人士嚟講，普通你即係唔係夠訓練嘅時候咧，都未至都唔夠膽話挑戰獅子山嘅。咁佢係點咧？佢係上咗獅子山就掛下一塊咧，就非常之龐大嘅 十層樓高嘅， 係啊，就一個旗幟咁嘅嘢。就寫住我要真普選喎、 啊， 嗰個唔係旗幟，嗰、那個係 banner 嚟嘅，係啦、 啊。哇！呢單嘢都轟動一時啊，連好多外國嘅媒體都有報導、 啊。我睇唔到啊，因為我做嘢嗰度離獅子山太遠啦。 咁我都係 你哋唔應該近啲見到嘅咩？ 我啊，我喺旺角， 我喺旺角咩？ 係啊， 但係翻學嗰陣咧。 翻學嘅時候搭火車都應該會見到啩，係咯，即係若果你有，即係若果你 暗化住一聲冇咗噶咯喎， 係啊，咁你可以帶啲隨身攜帶一啲望遠鏡啊咁噶嘛。 其實唔使上網， 唔係啊，再即係你可以帶個放大鏡咁。 哇！ 哇！ 點睇啊？即係創造無咩創造力與幻想，會嚇你一跳 咯！我睇蘋果睇呢個現場直播好過啦，已經係 係咩？ 係啊， 咁 蘋果有啊，有得睇。 不過都遺憾啦，就琴日咧就經已係俾一啲消防員啊或者 已經係接起咗啦，已經 係係啊係啊 係，但係 真係好可惜咯。其實擺低一陣， 但係其實一 個不過都好多人報道呢、這個。 其實係啊，有相啊得噶啦，已經係你已經可以令到全世界都知道香港人可以為民主可以做到咁嘅地步。 好啊，咁其實都因為呢單嘢咧，我哋都揀咗首歌好貼合呢件事噶喎、 啊， 就係、是、呢個獅子山下救啊救咗啲，不過勝在嘅意思喺度啊嘛。 係，冇錯。 好 music。

想听补习老师同你分享教学上、生活上嘅趣事？ 想听我哋同各位同学嘅窃窃私语？ 咁你就要留意我哋嘅节目啦！我系卡空， 我系 Annabelle， 逢星期五晚九至十 ，IBHK 一台，我哋同你一齐说说私语。 哇，成九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嚟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九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阿 Hims， 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九点至十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好，晚上九点半的时间又回到嚟新闻炒冷饭啦。咁、即系刚才我哋 上部分的节目就讲咗好多关于占中，即系关于雨伞运动嘅新闻啦。 系 啦。呢一节咧，就不妨讲下其他的一啲新闻啦，好唔好啊？ 好啊。 咁其实就 你唔会讲又讲曱甴啲事件啊？好难顶啊，好核突啦！ 唔讲呢啲啦， 因为翻去之后我劲惊啲。啲窿窿罅咧有曱甴咯， 系 啊，真系会惊噶，你知唔知？ 系啊，事关其实我都仲未食饭。 哇！我惊收听率下跌下降噶咋？ 唔系，即系虽然咧新闻炒冷饭就好好食，但系都唔够饱啊嘛，你知啊？咁所以都唔能够话讲啲咁呕心嘅嘢，因为真系咯。咁我哋讲下其他新闻。咁呢个礼拜初咧有单新闻咧就咁讲嘅，咁佢咧就研究咗话。不同國家的人咧喺飛機上邊坐搭飛機嘅時候咧，會點樣打發時間啊？咁啊，係啊，咁你在座兩位都會有機會搭飛機啦，尤其是阿謙先添啦。 都算係嘅，每年都搭幾次 啊 嘛。 係啊，咁你喂，咁你搭飛機嘅時候咧，通常會點樣打發啲時間噶？ 打發時間啊，我通常睇書咯，或者係聽一下佢播嗰啲歌咯。 睇咩書啊？ 睇書啊，自己帶嗰啲咯。 哦，好啊。 真係㗎，你會帶書去旅行嘅？ 我會㗎。 我即係除咗旅遊書之後，我唔會帶任何書去旅行，因為我覺得呢樣嘢根本就係 唔 係 教科書又得㗎啦，放心啦。 教科書 即係 係會催眠瞓。 唔係，大家唔同層次啫。 係啊，咁係㗎嘛。即係咁。我呢度膚淺，我係瞓覺 啊。咁問你，你會點樣打發時間咧？飛機？ 除咗瞓覺啦，同埋因為通常都會係咁叫嘢飲咯。 玩遊戲會唔會㗎？ 玩遊戲真係好少喎、 啊！即係搭長 玩咩遊戲啊？ 好即係、 玩佢嗰啲 mon 嗰啲啊！ 係啊，玩嗰啲俄羅斯方塊啊 ，Bejewel 啦。 唔係，但係咧飛即係我飛過台灣嗰陣時候，因為得一個鐘頭咧，佢、 哦、 部機佢個飛機上面冇任何 娛樂設備， 娛樂設備係聽歌又冇乜嘢都冇啦。跟住、哦、我嗰次咧係即係係咁叫嘢，哇悶得滯啦，又瞓唔著咁一個鐘頭，跟住就係 咁 話，要個蘋果汁啊，係咁攞個蘋果汁飲咯。 系啊，咁其实即系你哋中，即系文咧，你中意玩游戏啦，飞机。咁其实即系话呢一个报告咧，你中意瞓觉同埋玩游戏嘛？得啦。 我觉得系睇戏多啦，因为我 serve 到好多人。 即系嗰类啦。 系睇，系啦。 咁即系呢个报告就话咧，其实中国人咧喺飞机上边咧系最中意瞓觉嘅，系 啊。 咁亦都好中意咧喺机上边购买一啲免税品啦，同埋玩游戏咁啊。不过玩游 土豪嚟嘅， 系啊。不过即系不过玩游戏要小心啦，就玩咩游戏都好，千祈唔好玩石油戏啦。 玩石油戏，即系带到相机啊，傻咗啊！ 唔系即系 点带相机啊？ 石油戏都系一种游戏嚟噶嘛， 煤气都系啊嘛，咁样哇，好多嘢都系。 有实见都游戏嚟啦。 系啊，咁所以就要注意一下啦。咁即系咁样。咁仲有咧，就话其实啊，边一个国家嘅人最中意饮酒啊？咁咧，原来澳洲人咧系最中意喺飞机上面饮酒噶。 系啊，呢样嘢系真嘅。 咁其次，美国人同埋英国人咧都系中意饮酒嘅。咁如果美国人你话唔饮酒嘅时间咧，佢哋一向咧。即係都會係以呢個工作嚟到打發時間嘅。 嚇，喺飛機度睡，工作都冇 WiFi。 唔係啊，公幹㗎，真係真係好俾心機做嘢㗎，係。 嚇，真係會帶埋啲 notebook 上去咁樣打曬 work 嗰啲咁樣。 有㗎，有㗎，有㗎，係啊。 咁其實就好奇怪啦，一向都話我哋香港人就 即係生活好急促啊，即係分秒必爭啊咁樣。但係唔知點解上到飛機咧又喜歡瞓覺喎，反而一啲 因為實太攰啦，所以補眠咯要。 一啲外國嘅人咧，咁佢哋啊會工作喎，反而即係向都話外國人啊向往一啲慢活嘅生活啊，即係休閒啲啊。啊，居然喺飛機咧就會中意做嘢咁樣喎。 嗯，调翻转咯，咁就系，诶，嗰啲拉上补下。 哎呀，咁唔系咁讲，始终搭飞机多数都系外游啫， 系 先。 咁其实除咗即系瞓觉啊、打机啊、工作之外咧，边一个国家嘅人最中意拗水吹咧？你估下啦。 咩叫拗水吹啊？ 唔系啊， 即系 我扮无知先，等我。 即系我同你唔识，跟住我就，诶、欸，喂 ，Johnny 啊，唔系， 搭晒， 太搭晒嗰啲咯。 系啊，咁你估下边个国家嘅人又最中意勾水吹咧？ 法国人啦、啊，系咪？ 差少少喺隔篱啦。 德国人， 咦中喎、 啊、？Yes， 呢个报告咧，呢个报告咧就指出话，即系成日其实咁都估得中，真系谦真系非常之聪明啦。 都估到噶啦， 都有我一半咁聪明啊！ 哇，咁讲嘅， 我哋咪赞自己啊！ 咁呢个报告咧就指出， 真 系，讲翻报告先啦。咁报告就话啦，其实英国人咧同德国人咧系最中意同一啲陌生人去倾偈噶。 嗯， 咁呢个我都明嘅，咁一楼咧，即系啲空姐亦都系非常之咁好骨子噶嘛，嗰手空姐就 咩航空先啦， 系咩？我又真系冇乜经验。 有分别噶， 有噶，嗰间叫 Korean Airline 嗰间咧，啲空姐真系正。 即系韩国。 系啊系啊系啊，韩航系咪叫韩啊？ 大 韩大 韩大韩啦大韩啦系。 咁会唔会啲粉底又厚少少啊？呢个？ 哎，個個都有咁上下噶啦，個個都應該一式一樣嘅倒模嗰啲。 係啊，咁其實做得空姐啊，都有翻唔錯咁嘅知識啦。 咁你覺得我將來做唔做到啊？ 你啊， 我翻去即係由香港搭去澳洲咧，嗰啲真係鬼婆空姐真係唔得掂噶，冚唔落。 但 係 斷估唔會係肥噶嘛？ 就唔會太肥咯，但普遍嚟講都係肥嘅。 係，咁其實 亞洲人角度嚟講係肥啲嘅。 係，咁其實講翻文旅啦，即係我覺得你即係如果有咁嘅夢想，亦都不妨去闖一闖，因為其實即係就算 咁夠高都有問題啦。 就算我哋先天有咩不足啊，例如係樣衰啊，或者唔夠高咁咧，即係我哋後天亦都可以憑我哋嘅努力去改變一切嘅。即係唔好放棄啦，有咁嘅夢想係可以 改變咩？身高啊？ 你好似趌緊都好核突咁。 唔係，絕對冇咁嘅事。 身高啲好啊！ 咁我都知好，我都知 啊嘛， 咁我都知嘅。 系啊，樣就冇辦法啦，高度有仲有機會嘅。 系啊，咁其實個報告咧，仲指出咧，有好多嘅乘客咧都經常係投訴飛機餐係難食嘅。你哋又 係啦，當然啦，我覺得係太過冇乜水分啊，食落去咧會乾真真嘅。我食落去係 點解啊？ 飲水咯。因為佢所有嘅食物都係經過雪藏，係啦，同埋即係加工製咧，咁所以嗰啲食物咧食起上嚟就唔會好似即係出去食咁樣咧，即係咁新鮮啦、啊，好味咁樣咯。 嗯，咁其實但又好奇怪喎、哦，但雖然有咁多嘅乘客都投訴啲飛機餐咧係難食，但係依然會有七成人咧係會食嘅， 係會食杯麵咯。 梗系食啦，俾咗钱噶嘛， 系啊，杯 有包埋俾你，梗系食噶啦。 我唔顶唔顺食杯面噶咋， 即系上面有热水嘅咩？ 得可以啊， 有热水噶， 有可以啊。 哦，但我真系冇乜点叫，即系会带埋杯面嗰啲咯。 唔系啊，唔系佢会俾杯面你噶，佢系会 俾杯面，但我飞咗，即系我去咗咁多次旅行，我都未试过有杯面。 你可以 order 噶，你可以 系啊， 可以噶。 嗯，好啊。咁其实。即係杯面嚟講咧，又斷估唔會好食過嗰啲飛機餐啩。 我覺得飛機餐好食過杯面，因為杯面 邊一餐啦、啊，你好唔好彩抽中嗰啲好難食嗰啲啦。 喂，雖然但係我真係覺得飛機餐同埋個航空公司嘅比例咧有少少唔啱嘅。咁咧香港咪有間綠色底咧，跟住就料嗰間嘢，費事開名啦。咁跟住咧嗰間海洋咁咩咁嘅嘢啦，跟住嗰間嘢咧嗰啲機票出名貴㗎啦。咁但係佢啲飛機餐又唔係特別好食嘅喎。 咁佢有咩個人之處呢？ 個人之處都係會包，其實同普通飛機餐其實差唔多嘅。 會唔會係啲空姐特別靚咁啊？ 咁啊唔係喎，嗰間嘢就出名係用翻咁上咗年紀 嘅， 係經驗老道嘅空姐嘅佢哋。 咁你等陣私底下講我聽係邊間，等陣下次去旅行唔好搭嗰間。 咁唔得，嗰間就係真係安全性嘅高嘅。係 啦。 好，咁其實仲有其他新聞咧，係非常之咁有趣嘅。咁嗱，咁我又嚟啦喎。 咁呢單新聞咧就係關係美國呢個路透社嘅新聞就話咧，啊先問一問先，你哋都有即係戀愛嘅經驗啦。咁、哦、一旦係俾人飛嘅時候會點做咧？ 咁你會點做先？我想問，你講一你先。 我哋好想知道你嘅戀情啊， 係咩？ 以前我哋都有問過，我以前都有問過。 咁若果個女仔同我講分手嘅時候，咁我講粗口啦。咁講完粗口之後做咩咧？咁就講完粗口就真係掉頭走啦。 少少心理啲 common friend 咧，會真係你諗下，即係都會影響到關係咯。 係咩？唔係我志在押韻啫，其實。 好啊， 睇得出，睇得出。 認真就輸咗，好似我咁樣。 講翻你哋啦，唔好講我得噶。 好啦， 真係。 俾人飛啊！如果俾人飛嘅話， 嗯， 翻屋企喊咯。 好啊， 呢 個好啊。 正常嘅呢個係。 嗯。 好啊，出金鐘再揾個。 好 喎。哇！原來睇唔出嚟咁乖。 呢啲咪勵志嘅故事咯，又教導我哋做事，即係千祈話，即係今日衰咗，可能聽日得翻咧，即係咁樣。 今日衰咗，听日得翻。 好啦，咁其实呢单新闻讲咩咧？就系话咧，美国洛杉矶啊，一个28岁嘅女仔咧，唔知咩名啦，英文名嚟嘅咁就喺网上边， 唔通又有中文名？美国洛杉矶 系咪老 猎 师啊？嗰、那个叫做 喂，你嚟啊！英文呢家嘢，你拿手啊！ 我系中文节目嚟嘅，你同我讲过啦，都系讲中文名先。 哇，你呢个又俾得好、啊，我估唔到谂住线第一镬叫你讲英文咧。 哇！ 你咁都能夠避得開，真係跟得我多啊！ 以後 嗱，啲咪有進步咯。 睇下次有冇機會講啦。 嗱咁，唉，即係講翻單新聞先。咁、那個女仔咧喺網上面識咗個男仔，咁兩個人咧就約會咗，都經已六次噶啦。啊，咁點知個男仔發覺唔對路，都係分手好啲。 嗯。 咁分咗手之後咧，那個女仔。但系都仲好掛住個男仔喎，咁你估個男仔會點做？唔係，你估到個女仔會點樣做咧？ 鼠入去啦，仲使講？ 點樣鼠入去啊？ 炮佢格啦，梗係。 哇！ 係啊。 咁風險唔好啩？ 我覺得個女仔應該會日日喺佢屋企門口等咯。 咁其實你哋都估得近啦。咁就你哋細個有冇睇過三隻小豬個古仔啊？ 啊有啊有啊 有。 系点样啊？ 三隻小豬 咪啲人都知系用嗰啲竹啊、啲草嗰啲嘢搭间屋出嚟啊嘛，跟住大俾风吹，咁就冇咗。 一个禾草，一个系用木头 啊，系咯，跟住最屘有一个就坚会用砖头 啊 嘛。 细猪醒目啦，用砖嚟砌嘅，咁、所以咧间即系屋咧就冇俾大灰狼吹走咗啦。 咁最后好似都系爬到入去喎。 系、哦，就真系讲啱咗，我唔记得咗添。 系咪烟通啊？ 系啊，就系、是、烟通 个女仔，竟然就系、是。 冇錯啦！這個新聞咧就令我想翻起我細個好中意個古仔《三隻小豬》。咁個女仔咧為咗見個男仔咧，居然係爬呢個煙通咧，係諗住啊潛入去男仔。 嚇！咁通常啲外國嗰啲咧，下面唔係擺曬啲火啊木柴啲，咁跌落咪燒死咗咯？ 咁又唔會嘅，佢咁個男仔唔係三隻小豬啊嘛，個女仔亦都唔係狼。 我哋人類嚟噶，但係我哋佢唔係林振英啊，佢唔係。算啦， 咁、那个女仔咧谂住啊爬烟通入去个男仔屋企啦，啊点知一个唔好彩，真系金铺又咁啱得咁巧， 飞机撞纸鹞，咁啊呢个我就识背啦。 咁佢咧就竟然咧棘实咗喺个烟通度，唉真系惨啊！佢棘实咗喺个烟通度啊， 大肥婆 啊，咁又唔好咁讲。 如果唔係點 kick 到咧？ 佢身形有翻咁上下份量。 咁煙通嘅有大有細噶嘛，係咪先？ 喂，如果有相可以真係可以放上個重溫、啊。 一定 係 個煙通問題咯，我覺得。 係啊，咁最慘嘅地方就係嗰陣時個男仔咧都唔喺屋企喎，咁、哎、所以真係慘啊！咁女仔 kick 咗喺煙通度就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咯、 啊。你好似講到好似啲強姦犯嗰啲咧，叫天不聞嗰啲咧。 唉，今次佢嗌救命，亦都冇人理啦。佢再大聲嗌都唔會有人救到佢。 係啦，咁佢係咪餓死咗啊？最後 冇，咁又即係嗌咗排之後咧，嗌到聲嘶力竭底下咧，終於有啲鄰居咧咁啱聽到啦，又係咁啱得咁巧聽到啦。咁今次就唔好講啦，文文即係咁樣。咁咧佢就咁啱聽到啊， 快啲講啦！ 有個女仔嗰啲慘叫聲啊，喺個煙通度。咁啊之後 post 㗎， 之後最後就報警啦，咁樣就即係俾。一啲消防員啊、警察咁樣咧，就喺個煙通度救翻佢出嚟咁樣啊！ 唉，咁都以為， 所以問世間情為何物咧？ 即教人爬煙通。 我以為慘劇是收場啊！ 我真的以為他跌了個嗰啲火嗰啲咧， 係咯，我都係類似咁諗法 咯。 佢肯定是冇好的收場咯。 點會係咁咧？即係斷估佢唔會死咗噶嘛？ 我覺得佢唔會死嘅，我覺得佢會跌咗落去嗰度冚熄咗啲火咯。 啊，幾好笑啊！ 係啊，切斷 反應好、啊。 佢身形係大到連即係氧氣都切斷咗 啊！嗯，好啊，你哋咁有創意嚟講咧，咁就唔講呢單新聞啦，都咁啊，講下其他啦。 喂，我有樣想問一下你哋喎。 好啊。 你哋咧平時咧會唔會去 ATM 用啲櫃員機撳錢啊？ 點解唔撳啊？ 係咯，咁你都會排隊撳噶嘛？ 係啊。 因為我見我有啲 friend 咧，佢哋唔會係。 我哋都會排隊撳嘅，斷估我哋唔會打尖撳。 唔係啊，佢哋會去銀行排隊啊。 OK OK。 打尖撳，跟住咧，咁你哋有冇試過俾人食卡？ 食卡冇啊！ 我試過， 你試過啊？你試過食個櫃員機嘅，即係將櫃員機食咗你張卡。 食咗係啊。 咁你幾時？ 好 唔好食㗎？你問部機啦，唔好問我。我肯定心酸過你嘅。係 啊。 你肯定好葡萄我嘅係咪？ 咁你張卡一定好好味咯。 嗯。 嗱，咁嗰陣時咧，我睇咗單新聞都幾好笑嘅，就係咧個有個大陸嘅。 喂， 係 好笑先好喎，唔好笑回水喎。你明啦， 唔好笑啊！我俾翻張卡你啦，係嘛？ 好啊，卡我任撳啊，咁嚟啊！ 嗱，咁咧，咁有個大陸嘅女人咧，佢咧就撳櫃員機啲錢啦，跟住咧點知咁啱得咁巧，跟住飛機撞紙鳶。 又撞紙鳶， 嗱，所以話咧，其實我哋搞 get 嚟講咧，就唔好將個 get 重複咁多次，呢個係大忌。 你知唔知你上次重複咗好多次啊？上集。好啦，跟住咧，咁佢就撳錢啦，跟住咧咁啱嗰張個櫃員機食咗佢張卡，跟住食咗佢之後，跟住咁佢好嬲啦，咁通常你嬲咧就即刻打去個客服服務熱線，就叫佢講：哇，你快啲出翻張卡俾我啊！咁樣噶， 白卡幾我？ 係啦，佢唔係喎，佢徒手啊，係冇戴任何手套啊，架車冇任何鐵錘嘅情況下，佢搣開咗個櫃員機咯，即係掹開咗，即係佢肢解咗咯，跟住裡面啲單啊，跟住啲嘢全部飛曬出嚟咯， 犀利！ 但係啲人咧見到呢個情況咧，係冇不單止冇阻止佢啦，跟住仲要係拍曬片啊，影曬相咁樣咯。 咁就梗係拍片啦。 無言咯，我已經係。 佢用嘅係咩功夫咧？ 真係唔知喎、啊，但係佢。後屘 check 翻啦，跟住話原來佢有少少精神問題嘅，所以佢就將個櫃員機拆曬啦。 可能佢都有病啊！ 我以為係好似少林足球有冇有個機械維修員嘅？係啊，徐生要 佢冇士巴拿冇錘，好似淨係用手。係 用手啊，徒手啊，手套都冇戴。 佢隻手本身已經係士巴拿。 唔通人哋識九陰？即係唔通人哋識九陰白骨爪啊？又話俾你聽咩？即係我哋社會裏頭咧有好多隱世高人噶嘛。就正如呢單新聞，亦都令我諗起少林足球啦。即係你睇下嗰邊俾人食咗張提款卡啊！如果佢識九陰白骨爪啊，使咁瀨氣咩？嗱，呢單嘢咪就係咁咯，一手就可以將個櫃員機打爆，然後拎翻張卡出嚟，係咪犀利先？ 係啊，我覺得佢真係好勁啊！即係之前啲人咧，俾佢都係俾嗰部機食咗啲卡咧，全部係俾佢攞翻出嚟咯，跟住一夜嘔曬幾張卡出嚟啊！ 真係犀利。咁啊，喂！不過呢啲事喺香港啊，真係嚇人聽聞，真係聽都未曾聽過。 係啊，我覺得應該要嗰啲人 報警噶 喎，係啊，即係唔會有香港人會袖手旁觀咯。 咁啊， 佢哋會阻止你，同埋一定會打999咯。佢哋係都係拆曬你影埋相先至報警咯。 咪拍埋片啊！ 係啊， 拍 埋片， 拍埋片噶嘛。 拍片就梗噶啦，係咯，啲梗局嚟噶嘛。 咁啊，係咯。 佢 YouTube 見咯，大家。 咁其實啊，即係如果。即係你事後咧，咪發現個女士咧係有病嘅，咁佢係咩病啊？ 佢係精神病㗎，佢係精神病患者，咁啱精神病發作咧、哦。 我知啦，我知點解係精神病啦。 嚇、啊，有精神病都 你睇佢即係打部提款機嘅時候咧咁精神，而佢又有病，咁病得咁精神，就梗係精神病啦。 佢太精神啦，太精神啦， 精神過度啊嘛，所以咪精神病咯。你想想精神到打爆个櫃員機，你说精神不精神、 啊、 精神为之一阵添啦。 是啊，我哋都精神买啊，俾佢。 即系咁样，但我哋又要想下，点解个櫃員機会咁易俾人打得爆嘅？仲要系一个女士，一个师奶徒手打爆，冇架撑，点解会咁嘅咧？ 嗱，其实我哋都睇到咧，嗰部机咧。 是真的日久都失修啦，佢嗰啲膠咧基本上係已經係硬化曬噶啦， 係 好容易一 即係所謂嘅硬膠係咪啊？ 係啦， 即係咁樣好，繼續 咁就已經係完全係俾佢一嘢整爛咗，睇下即係大陸嗰啲ATM 咧，真係幾咁容易整爛，大家提款都要小心啲啦。 即係叫開個 ATM 就攞錢噶咯，即係使入卡啦。 大家睇睇下，大家想唔想又俾神食卡啦？係啊，希望唔好發生啦。 希望唔好啦。咁其實正確做法，俾人食咗卡又應該點做咧？ 其實應該 你經驗老道噶嘛，係嘛？ 個個都唔食，係食你， 係食你嗰張咯。我真係未試過食卡噶。 嗯， 啊，大家好想聽我經歷喎，係咪啊？ 你應該係即刻打去客戶服務，跟住喺度鬧佢咯。 冇噶喎，我嗰時我經歷就係等部機自己撈咯，跟住佢又自己嘔翻出嚟噶。 嚇！佢即係嘔翻出嚟，即係唔係吞埋嘅。 咁你張卡一定好難食啦！ 佢食係啊，佢含住我張卡啊，佢係 係啊嘛，係 啊， 唔係我諗到竅喎，下次咧俾人食咗卡嘅時候咧，即係你唔啱就不如就倒啲石落個去嗰個入卡位嗰度，咁等佢啊搞肚嘅時候屙又好嘔又好啦，咁求其就嘔翻出嚟。 唔係啊，或者好似我哋學校嗰啲 printer 咁咧，一拍個大掣咧，咁嗰張卡會自動跳翻出嚟嘅會。 哇！咁神奇。 是的， 但是那個櫃員機大劑在哪裡？是啊， 這麼大的劑說明大劑嘛， 一定眼大看過龍咯。 好啊，那其實即到尾聲呢也都有些即是 我都有些細小事想宣布啦。 是啊，那其實就關於我們節目的調動的。 是啦，啊，其實呢即做了新聞炒冷飯那麼久呢，咁真係都好感激，即係咁多位聽眾去聽我哋嘅節目啦。咁我哋而家我哋個台就希望就再做一個新嘅節目啦，我就會去幫手做嘅。 嗯， 咁就我真係好唔捨得 Johnny 㗎，真係。 係，唔好咁講啦。 即係我覺得你喺呢幾個月咧進步咗好多㗎。 幾多啊？ 你個搞笑功夫先啦，絕對係。 哦，係啊。 係 啊， 啊，我都未學到阿 Johnny 哥咁勁啦。 其實我最勁嘅功夫唔係搞笑，最勁嘅功夫係準備功夫。 啊，係啊。 哇！又喺度讚自己。 係啊。 唔係呢個係睇一個電視廣告學翻嚟嘅。係啊。 成功需苦幹啊！呢啲係例子嚟，人品嚟㗎，大家要努力學習啊。 嗯，咁下個禮拜開始咧，我同阿謙就會分道揚镳啦。 咁， 哎，個節目就一定係唔會得翻我一個噶嘛？喂，唔好咁啦， 嘻嘻啊，而家 喂唔好。 Hello， 邊個喺度啊？ 咁咧就即係我哋分道揚镳就但係咧我都斷估唔會一個人做曬噶嘛。咁所以咧打後嘅每一集咧都會有文女嘅出現啦。 嗯， 啊，咁啊 ，Hello，Hello， 喂，好啊，到時候收聽率就靠你噶啦。 嗯， 係啊，我呢啲冇嘢係咁先啦。 講呢啲 咁啊。唉，唔好讲啲咁即系离愁别绪嘅话题啦。正所谓天下无不散之水啊嘛，咁散水呢啲就迟早一日会发生啦。咁我哋讲埋我哋最后一单新闻啦。呢单新闻都系散水有关嘅。 系啊，我就想讲，我等咗好耐。 系啊，你讲啦。 大家有睇过哪吒图又知咩事啦？ 系啦， 系啊， 即系传说中嘅火影忍者啊， 连载咗十五年， 十五年啦。十五年之前我仲是三岁， 我都是小学鸡嚟咯。 系啊， 系啊， 啊唔系，四岁 ，sorry， 四岁啊， 我唔记得咗自己 又打。你唔好爆自己年龄出嚟啦，你噏错算啦。 啲长命翻嚟，系啊，即系你未必睇得晒嘅，咁但系都睇过下些少咁啦。咁其实呢套漫画都真系连载咗好耐，同埋动画都系啦。其实动画我觉得已经系做烂晒噶啦。 喂，咁唔好剧透啊，话晒，其实我啊。就好中意《火影忍者》呢套動畫嘅，我睇到係五百集到啦。我由第一集咧係追到去第五百集。 你話睇動畫啊？ 係啊，我唔睇漫畫噶。 哦、oh, ，OK， 我真係好唔捨得啦，因為我就係睇漫畫睇到而家我咁大咯。 嗯。 所以就我即係我覺得冇咗火影，即係喺我嘅生活入面咧，是我係會幾大影響噶。 好大影響、啊。 即係好似佔中咁噶，會係。 係。 係啊。 即係其實我火影亦都係陪住我長大啦。 係啊，即係睇住主角。Naruto 咁樣， 佢又大啦， 大係真係開頭睇佢成個僆仔完全 失竇窿， 失竇窿，我覺得完全佢唔係主角嚟，我覺得阿 Sasuke 先係主角嚟㗎，係 我再助先係即係嗰個主角嚟啦，因為始終佢嗰個設定係幾勁下咯，有寫輪眼啊，有識千鳥啊，去到後來佢又開埋呢個萬輪眼咩？呢個萬花同寫輪眼啊嘛。 係，咁其實火影呢套動畫對我本人嚟講咧，都有好大嘅啟發。佢其實點解其實我一直都講點解日本動畫咁出色咧做得？其實佢背後有一種精神啊。 其實係啦，我都 佢教育我哋。 是啦，其實很多熱血漫畫都教我們怎樣去努力上進，去努力成為最強的一份子。 而火影這套動畫呢帶給我們的就是一個永不放棄永不言敗的訊息。 是啦，我都有些細小資料想補充啦，在2006年呢、這個名門呢是入選了、這個新聞周刊日文版裡面的、這個是一個選舉啦、他成為了、全世界最受尊敬的100位日本人之一，好犀利喎！真係一個虛擬人物都可以拎到一個咁高的一個評價。 咁其實即係你睇咗《火影》咁耐啦，你有冇啲最深刻的對白嘅咧？ 最深刻的對白，我想莫過於是我一定要做火影咯。 係，係呢個係同我哋嗰個夢想，即係嗰個堅定的意志啊， 螺旋丸咯， 好緊要啊！真係。 同埋佢哋要出招，一定會嗌個名字出嚟噶嘛？ 係， 好似寵物小精靈嗰啲喎，出嚟啦，比卡招！ 其實我睇咗火影咁耐咧，最深刻嘅一句對白就係、是、江守同阿鳴人講嘅，佢話、一定要擁有一個能夠實現自己夢想嘅自信。 嗯， 所以自信心咧係最重要嘅，有信心就正所謂鐵柱都磨得成針啊！ 係啦，即係我好中意呢套漫畫，我一定會翻睇嘅，一定會。 嗯一個 時代的結束啦、 一個不死的傳奇啦，可能 係。同埋我哋兩個拍檔的時代亦都要結束啦。 嗯， 係啦。 好，咁你係 被時代選中的主持。 好，咁最後一首歌就係、是、歌名就係最近比較煩啦。 係啊，係我點嘅。咁希望即係受影響的商户同埋小市民啦，即係都好煩啊，好愁除因為生活。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始終呢件事係會過去嘅，大家都會回翻一個即係一個平安又一個穩定嘅生活啦，係啦，去哥。 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总觉得钞票一点比一点难赚。朋友常常有意无意调侃，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周转最近比较烦，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在追赶，还有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最近比较烦，陌生的城市何处有我的期盼，挥别了家乡的伙伴，现在的我更觉得孤单。最近比较烦，女儿说六加六结果等于十三，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梦见和范岛爱一起晚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逍遥丸。 人生中有远的近的麻烦，太太每天嫌我回家